请拒绝吸烟。 短短几年的光景，三 D 打印产品已经逐渐从使用步入到服用阶段。就在最近，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批准了首个三 D 打印药物 Spiritine。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呢？我们为何使用三 D 打印技术来生产药物？打印出来的药物吃起来安全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药片也来玩三 D。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现在呢，城区不少地方呢依然还是在下大雨啊，提醒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安全，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慢慢开。接下来玉龙先和大家说一说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今天是天降大雨，在1665年的8月7号，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开始休假了。这为什么算是一件大事儿呢？这是哪位著名的科学家呢？他的名字啊如雷贯耳，他就是牛顿。在1665年的时候呢，伦敦啊流行瘟疫，剑桥大学呢因为接近瘟疫流行的中心，在当年呢就关闭了学生回家。在1665年的8月7号，牛顿回到了家乡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在乡下大约是住了18个月，直到大学重新开学他才回到学校。但是呢，牛顿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休假呀，在家里待着的这18个月的时间，是他人生当中最有收获的时期。他在力学、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方面都有非常重大的发展。这段时间几乎是孕育了他所有的重要思想。正如牛顿所说的一样，就是在同一年呢，我开始把重力推广到月球的轨道上，并且呢，从开普勒的法则，我推出呢，要想使行星保持在它们的力，必定同它们到旋转中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这什么意思呢？哎，想必各位都没听懂。其实呢，跟大家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牛顿接着说，把月球保持于轨道所需要的力呢，就等同于地球表面的重力加以比较之后，我发现呢，它们符合的相当好。再给您解释的通俗一点，就是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和地球的引力是有一定关系的。而这一切呢，都是发生在牛顿休假在家的18个月当中。在这18个月的日子里呀，他处在全盛的创造期，他对于数学和哲学在这个时期超过了以后的任何时期。包括我们现在来说关于牛顿的三大定律之一的万有引力，来自于呢牛顿头上的一个苹果。这苹果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呢？哎，就是那段时间牛顿在家休假的时候。当然了，这仅仅是一个传说，到底牛顿的头上有没有掉下来苹果，这事儿还真的是很难讲。你看这大师啊，就是大师，在家休个假都能折腾出这么多的成果来，可见休假是很重要。不过呢，对于普通人而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休假的时候有啥收获呢？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著名的科学家牛顿开始了他的休假，但是这个休假对于人类的科学进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来唠唠嗑啊。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新闻，我昨天看见了，看见之后呢，哎呀，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来去解读，于是今天呢问了问我们的科学顾问啊，一会儿呢他会给我们来解读。各位可能想说啥事儿把你给难着了呢？哎，其实呢能难着我的事儿很多，只不过这件事情呢我就怕咱给想歪了啊。为什么呢？最近呢有国外的科学媒体报道，科学家们发现当男性和陌生的伴侣发生关系的时候，更容易产生